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227集。夜深，唐默三人在餐厅最深处的圆桌坐下，白若瑶知道自己不受欢迎，也没过来讨人嫌。她坐在窗台上闭了双眼，看上去好像睡着了，然而她的身体一直紧紧绷着，只要唐默和傅文铎动手，她就会立即反应。 不用理他，他这样的人你越理他他越来劲，找个机会把他甩掉比较好。 唐默声音平静，他的手在桌子上轻轻敲击着，比起白若瑶，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考虑。 透明人似乎是玩家， 有了白若瑶的情报，一层挡在透明人身上的迷雾渐渐散开一半。 透明人不是真的透明，而是他们会突然出现，也会突然消失，因为我们每次到场的时候都没看到他们，所以才会以为他们是透明人。他们其实不是透明人，他们是玩家。木回雪属于透明人，黑塔说木回雪是玩家。 说到这儿，傅小弟顿了顿。 大哥、堂哥，你们也觉得木回雪就是黑塔口中那个玩家木回吧？ 唐默和傅文铎齐齐点头。暗淡的月光透过窗户照射进来，照亮唐默半张朦胧的脸。 九成可能性，木回就是木回雪，他们都是玩家，他们暂时就属于透明人阵营吧。每杀死一个肉猪玩家，透明人可以得到10分钟休息时间。北京是有透明人的，按照白若瑶所说，天津也有透明人，木回雪属于华夏三区，也就是说广州也有透明人，那么全华夏全世界都有透明人。 傅文生立刻明白过来， 南京也有透明人。 小朋友刚说完就反驳道， 这不可能，南京之前被我们南京组织保护得非常好，如果真的出现这种玩家莫名其妙被杀害的事件，肖队柴队不可能不知道，我们南京组没有这样的情报。 北京和上海以前也没发生过类似的事。 唐默和傅文生齐齐转头看着傅文铎。黑发男人学着唐默用手指敲击着桌面，他凝眉沉思着，当他与唐默四目相对时，他们一瞬间便知道对方也在猜测和自己一样的事，然而这个可能让两个人都觉得太过离奇，不是很好接受。傅小弟的目光在唐默和傅文铎的身上来回转动，他不明白自家大哥和堂哥怎么又开始眼神交流了，他们到底在说什么呀？傅文生憋了半天，正准备老老实实地问一下，唐默敲击桌面的手指停住，说出了那个答案。 只有一种可能，透明人阵营的玩家在黑塔全球播报木回雪名字之前从来没在地球上出现过。 傅文生倏地愣住，不远处白若瑶睫毛动了一下，嘴角微微翘起。 这个世界上一共有3种玩家，正式玩家、预备役和偷渡客。黑塔为他唱了一首歌，在那首歌里偷渡客死了，预备役被吃了，正式玩家不够努力，黑塔十分嫌弃。除了这三类玩家，就是木回雪，就是透明人阵营。 傅文生也想到了一种答案，可他还是不大敢相信。 可是除了这三种根本没有其他。 有。 唐默看着一脸紧张的小朋友，这时傅文铎低沉的声音响起， 2017年11月18日北京时间上午8点0分，4亿玩家进入游戏。 停顿片刻， 傅文铎淡淡地说，除了这4亿人外还有60多亿人类，他们就是第4阵营。 空气在一瞬间凝固，这个答案让人感觉到无比荒唐，但是只有这一种解释能够说明真相。 穆回雪不是正式玩家，不是预备役，不是偷渡客，那他能是谁？他是半年前消失在地球上的那60亿人中的一个。那60亿人里有傅文生的父母，有唐默的好友，有全球90%以上的人口，有许许多多已经被幸存者遗忘的记忆。半年过去了，所有人都以为他们早就死了，傅文生早就接受自己的亲人都不在人世，他只剩下一个大哥的事实。这时却有人告诉他，你的父母根本没有死，他们也活着，在另一个世界。然而傅文生根本没有高兴，他低着头，很久没剪头发了，长长的发丝挡住小朋友的神情。傅文生从椅子上站起来，声音闷闷的， 大哥，我去灌水。 傅文铎认真地看着小朋友，轻轻点头。傅文生很快跑远了。唐默坐在圆桌旁，也不知在想些什么。忽然一道走调难听的歌声响了起来，唐默刷的扭头看向那个坐在窗台上闭目休息的娃娃脸青年，只见白若瑶仍旧闭着双眼，嘴巴却张开，有一声没一声地唱起了黑塔曾经为穆回雪唱过的那首童谣。 三个偷渡客死在马路上，两个预备役被人吃下肚，一个正式玩家供他不努力，只有你黑他喜欢你呀、啊、黑他喜欢你。 白若瑶的调子其实唱的并没有跑，只是这首童谣用黑塔的童声唱起来还不错，被他的声音一唱，黑夜里充满了诡谲感。没有人理会他的歌声，他的声音在漆黑的餐厅里一遍遍地响着。当朝阳越过地平线，将阳光洒向大地时，消失一整夜的傅文生才从餐厅厨房里出来。小朋友脸色白白的，回到餐厅后就蔫蔫地趴在桌子上不想说话。他就这么趴了几分钟，还是忍不住看向自己的大哥。 哥，我爸我妈他们会活着吗？ 会。 傅文铎的声音冷静而无起伏，仿佛在说一个事实。他只说了一个字，十分冷淡。傅文生的眼睛却慢慢地亮了起来。他从来都相信他的这位大哥，傅文铎说的事从来不会有错，一定还活着，一定还活着。见小朋友恢复精神，唐默无奈地摇摇头。在猜到第四种玩家的可能性时，唐默心里也有点犹豫。他曾经以为好友已经死了半年，现在突然告诉他好友可能还活着。然而很明显，透明人玩家之间的竞争更加残酷，好友活着的可能性不足万分之一。 半年前如果死在那场地球上线里，会不会更好一些？ 这是傅文生难过的地方，这也是唐默纠结的地方。傅文生觉得自己的父母或许早就死了，即使他们没有因为黑塔而消失，但是他们也很有可能被人当成肉猪杀死，在参加黑塔游戏的时候死去。透明人玩家的黑塔游戏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但是那张残酷的时间排行榜就已经证明了，那是一个比地球玩家更可怕的世界。被唐默和大哥鼓励后，小朋友不再想太多，他希望自己的父母活着，但是他更希望父母没有饱受折磨。天亮了，三人打算动身离开，但是有件事需要去做。唐默警惕地看了眼坐在窗台上的娃娃脸青年，白若瑶现在还闭着眼睛坐在那儿。 可是谁都知道他根本没睡。唐默眼珠子动了动，他附身到傅文生的耳边，小声说了句话。小朋友脸色大变，别扭道：“ 唐哥。” 唐默朝他点了点头。傅文生无言以对。小朋友郁闷地走了过去。傅小弟正在思考怎么和这个神经病搭话，谁料他还没开口，白若瑶第二啷当的声音先响了起来：“傅文生，你居然用的是真名。”白若瑶睁开眼，看了眼走到自个儿跟前的小朋友，再看向不远处的唐默，他十分委屈：“ 唐唐，亏我那么信任你，原来当初在宝石走廊里你们两个早就认识，你们还演戏给我看，连起手欺负我一个人。” 唐默神色不变：“我们当时不认识。”白若瑶才不信：“ 哇，唐唐，你又骗我，你不认识这个小弟弟，他可是傅文生，你旁边那位不就是你的队友傅文铎，他的哥哥？你可不要告诉我这一切都是巧合，可爱的小弟弟和那位偷渡客先生不是兄弟。” 唐默挑眉：“谁告诉你他叫傅文铎？”白若瑶嘻嘻一笑：“ A 先生傅文铎， B 先生唐默。”“ 他叫维克多。”傅文铎听到这三个字，目光从唐默的身上一扫而过。白若瑶笑得更加灿烂，他正打算说：“虽然我长得可爱，但你也不能骗我。”傅小弟按捺不住，硬着头皮说：“ 你受伤了吧？” 白若瑶笑容一顿，他低头看向小朋友，不吭声。“ 我哥看出来的。” 白若瑶戒备地盯向傅文铎：“ 我可以帮你疗伤，我的异能是这方面的。你告诉了我们重要的情报，我哥和堂哥说这算是给你的补偿。你的伤应该比较严重，所以你的身体素质到现在还没恢复。你或许有可以治疗伤口的道具，但是你不舍得用，那个道具用在这样的伤上会大材小用。” 白若瑶来了兴致：“ 这也是你哥还是唐默告诉你的？”“ 我自己猜的。” 白若瑶忽然笑了起来：“ 你跟我来，我帮你弄一下。” 白若瑶漫不经心地说：“ 你就不怕我杀了你？” 傅文生身体抖了抖，小朋友吞口口水，嘴唇抖得跟筛糠似的，嘴上却说：“ 你不会杀我。” 白若瑶没有否认，他跳下窗台，跟着傅小弟走向厨房。就在他快要进入厨房的时候，他脚步停下，也没回头，大声说：“ 唐唐，下次要支走我直说好了，看看可怜的小弟弟都害怕成什么样了。” 唐默完全没有被拆穿的尴尬，他目送白若瑶进入厨房。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